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在周末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来自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AM828 的声音。今天呢，主持人段玉龙在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阅读有关系，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中国教育报评论部的资深编辑张贵勇博士。张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之前呢，您上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和各位推荐了一些科普书，之后呢有听众给我反馈觉得特别好，而且呢之前我们也做过预告，您其实自己也写书。今天呢，我再次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来聊两本您自己所写的书。这两本书呢，一本叫《给孩子的童年书》，这个实际上呢是给孩子们做的一本阅读的全品类的推荐，不同类型的书里面都有。这本书呢对于孩子们来说意义很大。还有一本书呢是对于您个人而言的意义很大，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就想陪你慢慢长大》，实际上是写给自己儿子的。我们先一本一本说啊，您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让您来写书呢？ 写书啊，对我来说其实并不是刻意的，而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嗯， 因为我是个教育媒体人，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孩子有什么好玩的话、有意义的事儿，我都喜欢记下来。因为我是个随身的带个小本子， 嗯， 而且我每天只要不出差，我就会给孩子讲点故事。 嗯， 主要是讲一些童书，因为我家里有很多、买了很多童书。 嗯， 我平时也接触到很多童书，所以遇到好的童书我就给孩子读，跟他一起去聊。 嗯， 所以说慢慢的就有了一些素材。而且就是说他的反馈对我来说也很重要，从他的反馈中我慢慢的感觉到了每个就是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他读的书是不一样的， 嗯， 他的兴趣点也在发生变化，所以从这个过程中我是感觉到就慢慢的触摸到了儿童阅读的规律。 嗯， 所以说给孩子童年书啊，更多的就是说我想找一个答案，就是说做一个架构，就是对于小学六年时间孩子读什么怎么读， 嗯， 做了一个我就是我的回答吧。 嗯，您刚才说找到了孩子阅读的规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 孩子阅读规律啊，其实我现在我的答案就是说有两条，一个是普遍的规律，一个特殊的规律。普遍的规律呢，就是什么年龄读什么样的书。 嗯， 因为小学六年你看是一个孩子没有什么变化，其实变化还是很大的。 嗯， 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那个孩子的兴趣点真的就是发生，如果你要深入走进去的话，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大。 嗯， 还有一个特殊规律，就是说每个孩子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地域不一样，性别不一样，家庭氛围不一样，所以说他读的内容也是有偏移的。相对而言，其实一二年级的孩子共性多一些，而到了五六年级共性就没那么多了。 嗯， 各个孩子喜欢的，有的孩子真的就不爱读书了。 嗯， 有的孩子喜欢读历史啊，读一些科幻呢、还有一些孩子喜欢读侦探类的书。 嗯， 所以说我就到了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就跟我们成人一样，分化是越来越大的。 嗯， 所以说我是觉得从小学的六年级有必要，作为家长有必要知道孩子读什么怎么读。 嗯， 就是脑子中要有一个清晰的阅读树在那，这样能够给孩子一个更好的阅读帮助。 您刚才讲到五六年级有些孩子就不愿意读书了，这个我更好奇他们为什么就不读书了。 因为这很好理解，因为之前的阅读铺垫不是很好，更多的是受到学习的压力也好，或者是他不只是有的时候不只是厌学，因为慢慢到了青春期，他可能不只是不爱读书，还有厌学的问题。 嗯， 所以说不爱读书在五六年级的孩子身上其实挺常见的。还有一些孩子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到，我到他的班级里讲课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孩子更愿意追星了。那时候开始， 五六年级啊， 对呀、五六年级的孩子有自己的小偶像了，他也愿意去了解偶像的一些事情。而对于书籍呢，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热爱的。所以说，我是觉得到了五六年级，如果一个孩子前期阅读铺垫、阅读习惯养成的不好的话，到了五六年级真的就是 就没有那么爱读书的。 嗯，所以您觉得五六年级的孩子不爱读书，其实问题不出在五六年级，而是在之前。那孩子的阅读习惯在您看来怎么养成？ 我觉得小的时候的培养非常重要，尤其是幼儿园的三年。这三年我是觉得作为父母有必要把孩子搂在怀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讲一讲那些有爱的、温暖的、好玩的故事。 嗯， 而到了一二年级呢，作为把桥梁书推给孩子，让孩子从图画到文字之间做一个顺利的过渡，养成一个热爱阅读的习惯，而且有阅读的能力相匹配，这样他在读文字书的时候就能够更顺畅一些，在未来成为终身读者的概率就更大一些。 嗯，今天呢，您给我们带来这两本书啊，我们先来说第一本。这第一本的书呢，其实是给孩子的一个阅读目录，里边呢是包括几个品类，比如说文学名著啊、诗歌呀、历史书啊、动物小说、科普书籍、哲学书籍、传统文化、侦探小说、艺术书籍、漫画啊，还有科幻、地理啊，最重要的还有阅读大自然。刚才这些不同的阅读的品类，您是如何把它们划分出来的？这是怎么得来的？ 这个划分呢，其实有两条，第一个就是儿童的成长规律和认知规律，第二个就是书本身的一些特点。所以儿童的规律就是说，低幼儿童和那个就是一二年级的孩子跟五六年级的孩子，他的识字量、他的兴趣点、他的那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他的思维方式都不一样的。一二年级可能更就是说更相信童话，更有浪漫的那种童心色彩在里面。而五六年级的孩子，你跟他说圣诞老人，跟他说牙仙女，他肯定就不相信的，因为他那个认知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一个阶段了。 对， 他更容易进行一些抽象的哲学思维在那儿。所以说儿童的认知规律就要有这个特点，我们就要在阅读的过程中要注意到，就是把那些儿童诗歌、把那些儿童文学、那些童话、那些散文其实还弱一点，就是童话要放在第一段，一二年级看。而到了五六年级，可能孩子要学习到初中要学习物理啊、地理啊、历史、生物这样的科学知识，所以在五六年级做好铺垫，要把那些科学的东西、所谓的非虚构类的东西都给孩子读一读，这样其实既是为了中学时准备，也是迎合他当时的那种对世界万物感兴趣那个阶段，而且想深入的了解，而不是像三四年级那样比较肤浅的了解。另一个就是阅读内在的规律。 对， 阅读内在的规律就是你看那些有的书字很少，有的书图很多。尤其桥梁书，你看文和图是一半一半的比例。而到了三四年级，那个科普书可能也有很多图。而到了更高的五六年级，说很多孩子就不喜欢，就是说读图已经就更愿意读文字的东西。他在文字中能够进行一些思维的乐趣，能够获得更多的那种知识，还能够建立他的知识体系，完善他的知识结构。我是觉得书本身它也是有不同的读者的。 那您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啊，还列了很多不同的书单，这些书单里的这些书啊，很多书名，什么小学对课，中国诗词大会系列啊，等等等等，这些书全都是您自己看过的吗？ 这些书我不能说每一本都看过，但这些书80%以上是我和哲哲都读过的。而且 哲哲就是您的儿子 啊，对，我家的那个老大。他现在上高一了。这些书其实就是一个小学六年的一个阅读书单，而且这些书其实有很多书那个推荐书目里面呢，是从我读过的那些书中选的比较好的一些书，书中提到的书可能有个1000来本，但是真正推荐的书单可能也就200-300本。 这200-300本都是您和儿子一起读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些书更适合他同龄的孩子，比如说一二年级哲哲读的书，我觉得也挺适合其他的一二年级的孩子。 您当时比如说在一二年级给他分享一些书，这些书你怎么确定说他一定会喜欢看？ 其实主要是看他的反馈，如果他不爱读，或者是读的比较兴趣不高，其实我就要反思一下，是这本书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是他的状态的问题。如果他的状态很好，读其他的书能听进去，而这本书他不太感兴趣，所以我就要打个问号了，我这是不是这本书比较早了。其实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个猫头鹰王国那本书，我同事推荐给我，他说他家孩子特别喜欢，很迷这本书，我又把这本书买过来给孩子读，但我就发现在二年级的时候他不太感兴趣，读了两页之后他就没有那不像读其他书那样，就是说爸爸爸爸继续给我读啊，我特别想看完这本书，有没有那种一口气读完那种 欲望，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不是这本书有点给他早了， 嗯， 他果不其然，等到三年级的时候，我再给他读这本书的时候，他就特别迷进去了， 哦， 因为那本书是个文字书，故事比较长， 嗯， 相当于一个史诗性的作品， 嗯， 三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定的那种就是感官和认知， 嗯， 所以我觉得三年级的时候他就是他的那种知识结构和阅读兴趣跟那本书匹配上了， 嗯， 所以说。从头读到尾，一气呵成。那本书我估计能有小一百万字了，所以我读了好几个月才读完。所以 一百万字啊， 因为那本书15册呀。 现在有多少成年人能够看个100万字的书啊？ 那本书有15册，前后加起来， 嗯， 一本书要算10万字的话，嗯，那不也是？ 哎，那可不止100万字 了。啊，对呀，那不100万字了吗？ 对。 嗯， 哎，在这个读书的过程中，会不会遇到说孩子会提一些问题，就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 当然了，所以说我那些书中好玩的故事都是从这些他提的问题他的反馈中给我回答的， 嗯， 比如说读那个CS 刘易斯的那个纳尼亚王国，有一本书谈到了那个老师讲课的过程中不认真听讲批评那些孩子哈， 嗯， 他就跟我觉得老师这样讲可能不太好，所以我就觉得孩子对于课堂什么是好的老师，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好的教学，好学校都有自己的看法， 嗯， 所以我把这些看法都写成了一篇篇小文章，所以我觉得从他身上我也是受益很多的。 嗯，那这个过程今天看来对于孩子有多大的影响？ 嗯，我是觉得小学6年，比如说1、2年级、3、4年级，我给他读了那么多好的儿童文学，有爱的儿童文学，我就发现我家的孩子现在来看， 嗯， 他也是不是一个特别调皮、特别爱打人、有暴力倾向的人，他很善良， 嗯， 对人接物也是很温柔大方那样的人，他内心很有主意， 嗯， 他也是很坚定，内心很坚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些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真的就是起到了一个平衡器的作用，在孩子内心埋下了一颗真善美的种子， 嗯， 让他能够热爱这个世界，热爱生活。所以他交的朋友虽然不多，但是经常就现在高一了，经常跟他的初中朋友一块聊天，谈一谈未来做什么。所以说，让我感觉这个孩子我很放心。 嗯，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叫平衡器，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人的情感总是会波动的，但一本好书就会让你相信某些东西，坚定某种信念。 嗯， 所以说你的内心就相当于有这个，就像有个锚一样。 嗯， 在你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会轻易的崩溃。 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儿童文学的力量。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真的就是文学的力量在起作用。 嗯，您觉得文学的力量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文学的力量其实没法量化，但是它会。在你失望在你痛苦的时候鼓舞你激励你让你重新站起来， 嗯， 重新面对生活，我是觉得这种力量真的是很强大的。就像我上大学的时候读了一本书叫《平凡的世界》， 嗯， 很多人都看过，看那本书以后我真的就是内心有了很多勇气。其实这勇气也是你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但在某些时候它就会激励你帮助你让你从那些不快乐的事情中走出来。所以说我觉得文学不止对于成人， 对于孩子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我们来说您在书中的几个小章节，比如说有一章叫文学名著， 嗯， 润心细无声，这个其实就是回到刚才我跟您谈的这个问题，文学对于一个人的精神的塑造，对于一个人的人格的塑造是多么的重要。那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小学年龄段甚至说幼儿园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到底适合读什么样的文学名著？ 所以说我的感觉就是小学1、2年级读一些字数没那么多的， 嗯， 相对是故事情相对比较简单的， 嗯， 可能不是套系的可能比较合适，比如说像那个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对不对， 嗯， 波普先生的企鹅，还有像那个长兴港也有一些小短片，什么土鸡的冒险，兔子快跑这样的，故事不是很长，而且很有爱，也有冲突， 嗯， 也有文学的必备的冲突， 嗯， 但有个光明的结尾。我1、2年级适合这样的故事，等到3、4年级呢，我就是可以读一些稍微长点动物小说了，因为那个时段的孩子喜欢动物小说， 嗯， 可以好好看一看。动物小说也是强调跟大自然的接触，自然观， 嗯， 社会观，生活观里面都有，都很积极的。我觉得好多都引领孩子去反思的。而到了5、6年级，可以读一些科幻文学， 嗯， 一些好的科幻文学啊，我就说，比如像《三体》这样的，其实不要觉得5、6年级孩子读不了，如果阅读底子好的话，5、6年级的孩子完全可以读《三体》这样的好作品， 嗯， 说还有一些其他的科幻，因为科幻相对来说既有科学的东西，又有一些比较深的那个科学理念在里面， 嗯， 所以说我觉得更适合5、6年级的孩子读这样的文学作品。 嗯， 还有大部头的，比如说那个四大名著，我觉得四大名著《西游记》和《三国演义》。 还有那个水浒传，我觉得适合还是五六年级孩子读更合适一点，像小一点的一二三四年级读我觉得还是不太合适的。 嗯，那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类别，这个类别叫诗歌。我看在您的书中也写到，而且说诗歌呀读出来才有味道，这个读是只要大声朗读出来吗？ 对，我是希望要有声音的配合，我觉得诗歌才美啊，才能那种韵味才能传达出来。 您说的诗歌是指那种古体诗吗？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诗歌吗？ 其实我这本书里面提到诗歌更多是儿童诗，一二年级的，像方淑珍写过儿童诗哈，像那个郑春华也写过一些儿童诗，很可爱的。像那个前两天我见那个张玲老师，他也写过很多童诗，就是三个字三个字，完了七个字三个字三个字七个字的三七三七的那样的故事，就是很有节奏感，很好玩。 就这样的诗歌，您觉得在阅读的过程中对孩子能带来什么？ 对于因为一二年级的孩子还是处于对于语言的敏感期的， 对 这样的语言是跳动的语言，而且很活泼可爱好玩，他就能够读得进去。所以说这样的语言能够让孩子有对语言，让孩子对语言有一个最初的认识，让孩子对语言的韵律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就是说看他学语言，他并不是说在纸上的，而是在有音形意，有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图像。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对于我们学习母语啊，未来的那种创作都是很有帮助的。 我曾经听一个人就说啊，我们从小背古诗读古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我们背这个东西的意义在什么？难道是为了炫耀吗？肯定不是。难道知道说过去古人是这么写诗吗？也不是。他给出答案是，其实读古诗背古诗就是在去感受一种语言的韵律之美，而这种韵律之美说白了就是一种节奏。如果这种节奏你能够把它内化于心，其实你未来说话的时候，你说话的本领其实也会提升的。我不知道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我很认同的，但有一点就是说很多诗的意境啊，孩子可能理解不到，但是儿童诗孩子能够理解，他不仅能够知道他在说什么，而且 他就是说音和意义他都能够掌握到，所以他捕捉的信息量更大，它吸收的营养更好。我是这么看的。比如说古诗，像很多古诗意境其实很像王维的诗，很哲学意境的，虽然很美很好，但是孩子可能理解的没那么透彻。他只是背下来韵律也很好，但是因为他意义没有100%的获得，所以他在接受的过程中还会缺失一些东西的。 我们再来说，您还提到了一个类别叫哲学书籍。哲学书籍给孩子，小学年龄段的孩子，甚至再小一点的，有这个必要吗？ 我觉得挺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有的孩子就会很好奇，为什么这个人是这么说话，那人那么说话。其实背后都是哲学，而且现在有很多大家在给哲学，在给小孩子写哲学书。那些哲学书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所认为的那么形而上，那么玄而又玄的不能理解的。他比如说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就是一门哲学。比如说我们站在动物的角度看世界，站在蚂蚁的角度看世界，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哲学呀。这种哲学观慢慢的迁移，长大的话就会发现我们班里头这么多孩子，这么多同学，每个人对于一个事情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强求别人跟我们一样，这就是反哲学的。所以这哲学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让他去学会之后去迁移，迁运用，这样的话对他生活还是很有帮助的。 对，我是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还真的是不仅仅是孩子有必要学哲学，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必要。咱们就说现在你在网上面对某一些突发的新闻事件，你就很容易看到大家就是走极端，黑白两个极端，就很少有人说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站在中间去讨论会是怎样怎样。我觉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就反映了很多人的一种底层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要是能够换个角度去看问题其实更好。那我们在以上时间呢，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聊一本书，给孩子的童年书，作者的是张贵勇，也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这本书当中呢，有关于给孩子读书的一些推荐的书目，也有呢张贵勇老师的一些心得，同时呢这本书当中还有很多科学类的、科普类的，还有科幻类的这个书籍。我们的节目呢主打是科学，其实呢科学呀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一， 但是也不仅仅是唯一的方式，甚至这个方式是不是最好的方式，我相信科学本身也不会这么认为。随着时间不断的流逝，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其实谁都不知道。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可以呢去学习前人的一些智慧，这些智慧呢就在阅读不同的书籍当中。我们在以上时间聊这本书暂且和大家先聊在这里，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再和各位进入另外一本书。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在周末的时间一起和大家来谈一谈关于读书的事情。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教育报评论部的资深编辑张贵勇博士。再次欢迎张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是带来了两本书啊，刚才呢我们说的上一本呢叫做给孩子的童年书，那么下一本呢其实也是您自己的作品另外的一本，这本书呢是2021年才刚刚出版的，就今年年头才刚出版的，叫做我就想陪你慢慢长大，副标题是父母陪伴孩子的秘密手记，甚至呢在封面上还有一个黄色的一个圆标，上面写的是中国版父与子啊，这个特别的显眼。我想问问您，这个中国版父与子为什么要把这几个字印上去？ 这个其实我是很少自己说是中国版中国的父与子，好，因为我觉得艾布劳恩的那个漫画实在是太好了，我自愧跟那个爸爸比我还是自愧不如的，这是出版社做的，但是它也反映了一个理念，就是说中国的父亲呢不应该是总是那么高大威严的，应该适当的应该更亲民一点，让孩子更喜欢一点，有点童心童趣，所以说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更多的体现爸爸要和孩子一起成长这一面，而且成长的过程中不只是孩子受益，爸爸更受益，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既然说到了中国版父与子，您还是比较谦虚的，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外国版的父与子是个什么情况？ 外国版的父与子，我据我了解，这个漫画嘛，是一个四格漫画吧，很好玩，就是那个爸爸留个大胡子，跟孩子一天天生活，有很多趣事哈。有的时候爸爸跟孩子玩着玩着就被孩子带偏了哈。也变成了一个变成了一个顽童。但我有一次我在听了一个节目，说到那个艾奥布劳恩的那个结局，好像是比较不幸的，他是被。可能被法西斯给枪杀的，好像我是觉得挺，就是一个，我有时候感觉就是一个喜剧家或者是一个给世界带来欢乐的人啊，本身往往是会受到命运的不公平待遇哈，所以说我觉得即使这样，我们更要相信这种爱的力量，要给社会更多的温暖。 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您是怎么写的。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啊，我看的时候觉得这本书特别温暖，就里面有很多的场景，甚至您还写到说自己小的时候然后呢就从田地里奔跑过去，跑到妈妈的身边，然后告诉妈妈说自己的手破了还是哪儿破了，就是为了求得一个安慰。就这个场景呢非常的形象化，就是在我的脑海当中就出现了在某一个温暖的傍晚，这个傍晚呢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然后呢在这个田间地头有您的家人在干活，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呢脸上带着一点点的泪痕从田地上奔跑过去，然后求得妈妈的安慰。哎，我觉得这个场景特别特别的好。我不知道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有想到过什么样的场景 啊？其实这个里面的小故事啊断断续续的收集，从小学比如从幼儿园就开始写，一直写到初一初二了。后来因为他大了，初三之后那么忙，他也不太，就是孩子也是青春期了嘛，也不太愿意跟我分享内心的小秘密了，所以更多的就是说，严格的说，就从幼儿园小班到初一吧，这么时间的一个相当于十年的一个跨度，也每天每年一个好玩段子我记录下来。其实在写这个段子的过程中，我都是偏如实的记录。并没有说更多人演绎，真的是从生活中来的，我是这么做的，他是这么说的，我也是这么写的，有一些感悟呢可能在写的过程中我真的会想起，不由自主的想起自己的童年，因为我的童年，你刚才你说那个场景，其实我也是能想到，因为折着有一天也是因为玩玩具把手给割破了，所以他破了找到我安慰， 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怎么样，所以说那个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电脑没有手机的，所以说父母也特别忙，因为物质比较匮乏嘛，所以那种环境真的就是说我小的时候长大更多的是一个人长大的，因为父母忙自己做农活，所以说我深深的，而且我是独生子，我就深深的知道了独生子的那些所谓的痛苦吧，孤独的痛苦，所以我就不希望我的孩子也这样嘛，所以我就尽量的在上班的时候把工作尽快做完，回到家就拿出全部的时间全心的陪伴孩子，所以说记住观察他，记住他，陪伴他。 您刚才说到不想让独生子有那样的痛苦，你知道很多人怎么做吗？选择再生一个啊，有人陪伴你了你就不痛苦了。您觉得这种方法真的能缓解痛苦吗？ 再生一个吧，其实你说可能是两个孩子之间的交流，但跟父亲的交流还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真的在孩子方面真的不能把这个那个任务让渡给别人，哪怕爷爷奶奶，哪怕老师，更好的老师再好，他也代替不了爸爸妈妈。 对，您说的这点我特别的认可。那么在您跟自己孩子交流的过程当中，您自己都怎么做？您觉得哪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哪些是不用去做的？ 我觉得父亲和母亲还不太一样哈，因为母亲可能更多的关心那种身体上的温暖，别受伤了，别剐蹭了，或者是别掉河里湿了衣服 什么的， 对，或者冷了也多穿点衣服。我觉得父亲，我带孩子，可能我在不太关心那些，只要没有安全问题哈，我觉得随便去玩，爬高跳啊都没问题，我都鼓励他。在河边玩，其实我觉得水不深也可以趟趟水，也都没关系，因为孩子一定要跟大自然有那种切肤的接触，哪怕受了伤，他知道痛了，他以后才不会，才知道危险在哪里。 对， 他没有伤过，反而更容易做那些鲁莽的事情。跟他玩，第一个就是说，我要让他去鼓励他去变得勇敢，去做。第二就是说，我是希望他能够不断去体验，拓展这种他这个认识的边界。我去认识各种车的标志，各种符号，各种文字什么意思。在大街上学字，我也是在生活中学的。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会把我们阅读中的一些事情跟他生活中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最近读了一些交通方面的事，我就会到大街上去看一看，告诉他这是书中的什么部分，比如说指示牌或者是加油站或者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阅读跟生活要结合起来，而且要把父爱这种宽容接纳还有激励这方面也要体现出来。 那哪些事情是您不会去做的？ 不会事情，我可能他觉得摔倒了我不会扶他，他爸爸说我不会做，或者是我不敢做，我也不会去代替他去做，我会鼓励他，你行的，你再试一试，或者是实在爬到高处了下不来，我再去，就是实在是不行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我才会去伸手去帮一把。但大多时候我是不愿意，或者是我是不希望，我希望他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还有一些，比如作业不完成，我也不会替他去写作业，我觉得作业是他自己的事儿，考多少分也是自己的事儿。 对。那说回来，就这本书我看起来虽然很温暖，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父亲他在诉说自己和孩子对话过程当中的一些体会。作为一个读者来说的话，可能他的味道啊，就是太过于寡淡了。我不知道您想通过这本书向读者传递的是什么？ 其实我更多的是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开始。我是希望更多的父母能够，尤其是父亲能够拿出时间来陪伴孩子，知道怎么跟孩子交流，其实我觉得父亲要俯下身来跟孩子交流，让孩子能够说出心里话，挺不容易的，而且当你这样做了，你会收到很多的好的效果了，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爸爸是好爸爸，什么样的家庭是好家庭，什么样的教育是好教育，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能从孩子身上反馈出来，能够获得到的。 那就顺着您刚才的这几句话，我们说下去啊，什么样的爸爸是好爸爸？ 我觉得好爸爸至少像鲁迅说的是能够让孩子精神立起来的，就是说不会那么畏头，就是这么胆怯，会有自信，勇敢，从容，面对事情有方法，不至于就是一下就崩溃了，而且做事情有规律有条理，认准的事情就会去做。我觉得这是就是精神上一定要强大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父亲。 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父亲的形象，还是说是好的父亲要给孩子的好的教育的代表？ 我觉得这应该是后者，就是说一个，我觉得评价一个父亲好还是不好，其实更多真的看这个孩子上能不能更多的自理、自立、自强、自信。 我是觉得孩子要是能够做到这几点的话，我觉得这个父亲还是真的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嗯， 虽然说可能有的时候不在身边， 嗯， 但他讲那个故事做的一件事情就能够激励孩子的。虽然说孩子也会有慢慢的不断的觉醒哈，但是我觉得如果父亲想一些办法早点做点铺垫， 嗯， 我觉得这样的孩子能够更好的成长一些，就是精神上成长，我觉得我是觉得更重要一点的。 嗯，那具体父亲该怎么做？ 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要宽容的接纳孩子的错误。 嗯， 首先就是比如说我在书里面也写到了，孩子我家老大把那个爸爸把妈妈的那些化妆的东西都给倒了，做配着什么药水啥的，我也不会去打他哈，虽然说损失一些东西哈，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试错，我觉得家长不要上去给一脚。 嗯， 孩子不愿意做某些事情，你也不要轻易的以道德的方式来评判他。 嗯， 多问问为什么。 嗯， 还有一点就是多跟孩子沟通，孩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嗯， 而且那个背后的理由其实挺有意思的。 嗯， 还有一点就是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观察他的反应。 嗯， 我觉得这个孩子对待困难的第一反应其实挺重要的，他是停下来反思怎么去解决，还是一下子去习惯于找别人。 嗯， 我觉得如果是前一种，我觉得父亲就是做得相对好一点。 嗯，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孩子提出来的问题，他自己遇到的一些麻烦您解决不了的？ 当然有了，他问我很多问题我也不知道啊，但我俩就一起去实践，去找啊，去做呗。 嗯， 比如说他问我一卷卫生纸有多长，我说我也不知道有多长。 那就来一卷吧。 对，咱们来一卷，咱们就自己量一量吧。 啊， 他问我电有没有重量。 嗯， 他问我这样的问题，电瓶车嘛。 哦， 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是电充电之前量一下，充电之后量一下。 嗯， 我觉得就是虽然说也没有最后最终有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啊， 嗯， 但这个过程就是让孩子知道怎么去学习， 嗯， 怎么去找到答案。 嗯，对，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些例子，可能在很多家长看来，无非就是孩子的一些天真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你真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出来，去量一下一卷卫生纸有多长。这个我估计大部分人可能不见得有这个耐心。 其实这样的事情很多，比如说他想问我，你说爸爸那个皮皮虾和那小龙虾谁厉害？ 嗯， 想打过谁？ 那咋整啊？买两只啊？ 对，买两只放在一起。 那真的您试过吗？ 试过呀。 啊，最后谁厉害啊？ 最后我发现那个他俩打架的机会我都没有看到，我发现那个小龙虾的寿命是更长的 啊，那 小龙虾活的时间特别长。 嗯嗯。对，所以也从别的角度得到了另外的这个答案。 对， 其实我有了孩子以后，我真的有一种体会啊，感觉人生呢像是重新又装了一遍系统。你知道我们用电脑嘛，尤其是这个 Windows 电脑，你用了一段时间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过去呢大家说想要快一点就重新装系统，装完系统之后觉得挺快了。我觉得有了孩子之后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就你会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你在养育他的过程中，其实你也是在修补自己身上的很多问题。我就记得我们家的孩子当年很小，当然现在也不太大啊，我晚上给他喂奶，就他有一个习惯，喂完奶之后一定要拍嗝，拍完嗝之后呢，你一定要让他，就你在他身边守着他睡着了以后，这个时候你去睡觉才能安心的睡下，少一分钟都不行。我就曾经试过，我说哎呦，我看着他差不多了，然后我就赶紧自己倒头睡，就我一睡他就开始在那叫。就那段时间给我养成的一个就是心理上的一个答案是什么，就觉得人真的，你面对很多事情啊，你不能够偷工减料，就是该是你要做的事情，该是你要完成的工作，你真的一点都不能省。你省了以后，这些事情就得重新再来，你可能后期投入的成本要比你前期加起来还要多。这个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给我很多正向的反馈。我不知道你呢。 我觉得我觉得那个例子很，就是说我也认同，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他的安全感很多是从父母来的，但我觉得来自于父亲的安全感其实更重要。 嗯， 其实如果孩子需要的时候，他害怕的时候，恐惧的时候，父亲不在身边，这种安全感就会让他有产生一定的心理机制。 嗯， 我也这词不知道准不准确哈。 嗯， 如果父亲及时在场，及时鼓励，他那个安全感就会更多一些。 嗯， 这就像不断的叠加，他就不会特别害怕，特别恐惧某些东西。 嗯， 我觉得儿时的安全感真的是很重要，这就像吃饭一样，一定要吃饱。你吃不饱的话，那种饥饿感始终伴随着你。 嗯， 吃饱了以后，饥饿感就没有了，对不对？ 嗯， 那安全感也是，如果不断的有，就是不断的，有安全那种感觉，他以后对于生活、对于万事、对于各种尝试就不会 恐惧， 嗯， 而且未来有安全感，有会就是成就感和幸福感也会更多一些， 嗯， 这是我的， 对，这是您在评判我刚才的那些做法， 嗯， 那反过来这个问题问您自己的，您觉得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对于自己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啊，我是觉得人生一下子丰富起来了，以前我看事情， 嗯， 可能从我角度来看， 嗯， 因为我很多比如说有很多成功的经验， 嗯， 和成功比如说好的做法， 嗯， 但有的时候发现在孩子那不好使， 嗯，为什么 他觉得那是你的，你觉得那样好，我不觉得这样好， 嗯， 就到青春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学习适当，比如说写作文， 嗯， 会誊稿是吧， 嗯， 现在草稿上写的誊稿，但我家的孩子他就直接写， 嗯， 而写的也很好， 嗯， 所以我就说我的很多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在他那儿，我就说我教给他，但他不买账， 嗯， 后来我就觉得可能不仅是因为叛逆期，而且也是因为这代孩子跟我们不一样， 嗯， 所以说我们不能拿以前的眼光来看待他，所以说我觉得要接纳他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嗯， 当我们父亲、当父母换个角度来看待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世界一下子变大了， 嗯， 这个世界真的是太丰富了， 所以说自己也是被孩子再教育了一次， 哎呀，再教育的时候非常非常多。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地方是他给我上了课的。 举个例子吧，让大家也领会一下 啊。最开始就像我们成人，可能更多的是脑，不管是工作的时候工作， 嗯， 不工作的时候想一些事儿哈， 嗯。 但有一天，我就带孩子游泳，从游泳馆里面出来，他就让我爸爸让我停下来， 嗯， 说：“爸爸，你看那夕阳多美呀。” 嗯， 这是一个例子。我就觉得孩子对大自然可能更敏感一些，我们成人在都市里面忙忙碌碌，已经对大自然已经不再关注了。 嗯， 还有一点，比如说过红灯的时候，看到黄灯，我们都希望先过去，对吧？ 嗯， 闯个黄灯，尤其骑自行车的时候，开车还好一点哈。我每次他都让我停下来，我有时候不太明白，我说你是想那个，我说节省时间不好吗？他说不，他说爸爸停下来，我想跟你聊一会儿天。 哎呦， 所以对于事情的看法就是在这儿不一样的， 多暖心啊。 是吧， 对对对，挺好挺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和大家分享了两本书，都是来自于张国勇博士的作品。张老师呢其实他的思想的丰富程度远远要超出今天我们节目中和我对谈的这些内容，而且我相信更加超出他落笔在纸上的这些文字。我希望未来有关像科学教育科普，包括呢在孩子养育过程当中您还有什么样的好的作品，依旧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分享。也再次感谢中国教育报评论部的资深编辑张国勇，谢谢您。 谢谢大家的倾听，谢谢。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欢迎收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伴着我。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 吹过的路演员。你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